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14号视察了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部。金正恩同志向热情欢呼的官兵亲切地挥手还礼，并同他们合影留念。他观看了在金日成金正恩研究室里展出的实际物和实际资料。他一边看着宝贵的实际资料和实际物，一边深情回顾了凝聚在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历程的白头山统帅伟大领导业绩。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如今拥有世人尚未知晓的空前强大的力量，以象征朝鲜尊严和国力的强有威力的打击军种彰显其威仪。他接着在司令部指挥所听取了金洛坚大将有关战略军正在准备的关岛包围射击方案的决心报告。他经很长时间具体的检查关岛包围射击方案后，同指挥成员进行了认真商讨。他对于朝鲜人民军战略军按照党的构想和意图拟定出一项非常细致而又用意周密的关岛包围射击方案给予了评价，并检查了威力示威射击准备情况。金正恩同志听到战略军司令官有关已经结束关岛包围射击准备并等待党中央下达命令的报告后说，火星炮兵的气势是非常高昂的，今天来大联合部队亲眼看到火星炮兵的战斗准备态势和士气冲天的面貌，就产生了新的决心，非常满意。他说，美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对抗妄动却给自己的脖子套上了绳子，美国鬼子为自己争分夺秒的悲惨命运伤脑筋，要再观察一下他们愚蠢的行动和态度。他说，美国不懂分寸，疯疯癫癫干出无法承担其责任的行为，将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最严重的爆发界限，向他们劝告一句，还是要用清晰的头脑慎重考虑当前情况究竟对谁更为不利，这一得失关系为好。他说，美国向我国周边投入一大批核战略装备，借端生事，要在朝鲜半岛地区缓和紧张局势，防止危险的军事冲突，就需要他们首先做出正确的选择，采取实际行动。美国应当立即停止傲慢无礼的对朝挑衅行为和单方面的对朝强迫，再也不要刺激我国。他说，如果美国鬼子在朝鲜半岛周边继续进行万分危险的妄动，试探我们的自制力，那么我们将按照业已所阐明那样做出重大的决断，若不愿意在世界面前又遭到我们的打击大丢其脸，就必须理智思考，正确判断。如果美国的冒险越过限界，我们断然进行已经计划的威力示威射击，那么它会成为一个我国火星炮兵卡住美国鬼子的脖子并插上匕首的最令人痛快的历史性瞬间。他说，要时刻做好发射准备，以便一旦我党下决心就随时投入实战。金正恩同志接着查看军事讲习所和体育馆，并强调在教育方面要切实树立主体，不断提高军事讲习的质量，来把大联合部队的全体火星炮兵都造就成为一个完全精通现代军事科技、敌人有所变化的战争执行方式和针对他的我们朝鲜式战法的智力战高手。他说，要根据弹道火箭的现代化、尖端化情况，一定建立重新教育战略军指挥成员和技术人员的体系。金正恩同志查看大联合部队指挥部的部队食堂等各后勤设施，对军人生活给予了亲生父亲般的深切关心。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这天在军人会馆观看了大联合部队文艺宣传队演出。他对文艺宣传队员用如实的反映战略军作战任务与特点、火星炮兵志向与思想感情的作品进行一场精彩演出表示了满意，并为演出活动做了宝贵的教导。他说，在实现我党的战略意图方面，战略军的作用和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并强调战略军要确立最高司令官对核武力的唯一领导体系和唯一指挥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主体的火箭打击战法。金正恩同志予以莫大信任，说，有了坚决保证祖国和民族千万年未来的可靠宝剑，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心里就踏实，并表示期待和坚信全体战略军官兵都会铭记着自己在党、祖国和人民面前所承担的重大责任，在完成作战准备方面带来新的转变。 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末代现任，让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官兵都坚定决心，一旦金正恩同志下达命令，就要在每个无敌的发射台上飘扬着神圣的红色党旗和最高司令官旗，向南朝鲜、日本、太平洋作战地区和美国本土的打击目标进行毁灭性超强度打击，来彻底加以炸毁，在反美对抗战中取得最后胜利。随同的有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明瑞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正直同志。